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主播的朋友圈，我是主持人于飞。节目开始还是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两个听见的听加大写的 FM 两个字母，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并且在里面可以回听主播的朋友圈往期的所有节目了。今天的主播的朋友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新闻。就在上周六8月14号啊，美一好公司创始人林文钦，他驾驶蔚来 ES8 汽车，当时是启用了自动驾驶功能，也就是 NOP 领航状态之后，发生了车祸，不幸离世，终年是31岁啊。这件事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关注。一方面呢，大家可能觉得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啊，很可惜。那另一方面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现在自动驾驶这个技术目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表示质疑和疑惑。那我们一起来先来回顾一下这起事故哈。林文钦驾驶的是蔚来 ES8， 当时是疑似追尾到了高速公路上内侧道路的高速公路养护车辆。从现场的图片来看，当时那个涉事的车辆驾驶员侧已经是受损严重了，A 柱包括前车门以及左前车顶部分是完全损毁，包括成员就是舱内已经是没有生存空间，整辆车都处于了一个报废的状态。对于这次的事故呢，蔚来汽车也是有了一些回应啊，说到就是目前的消防部门已经认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接下来呢将由交管部门进行交通事故的调查，蔚来公司呢将全力配合交警部门开展下一步的工作。那蔚来汽车的相关人员呢也同时表示说，此次事故中所涉及的 NOP 领航辅助啊，并非是自动驾驶，而是自动辅助驾驶。当然对于这个回应啊，很多网友都表示质疑说，哎，你这样的回应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想甩锅的嫌疑啊。那这个事件当中事故中多次被提到的 NOP 领航辅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10月份的时候，蔚来汽车是推出了 NIOS 2.7.0 版本，并且呢在 NIO Pilot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领航辅助功能，也就是前面刚刚提到的 NOP 哈。那NIO Pilot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呢是选装的一个配置啊，包括有1.5万块钱的精选包，还有一个是3.9万元的全配包，两种配置可以选择，那肯定是价格越高配置越高。那其中这个3.9万块钱的这个全配包就包含了我们提到的领航辅助，也就是 NOP 这个功能，还有高速拥堵自动辅助驾驶以及转向灯控制变道等8项功能。很明显这个事故当中这个蔚来汽车是购买了3.9万元的全配包的。这也什么意思呢？意味着 这辆汽车可以将车载导航系统与 NIO Pilot 自动辅助驾驶功能相结合，使这个车辆啊在特定条件下按照高精地图导航规划的路径，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路上去行驶。那车辆呢可以自行完成比如说巡航行驶、超车还有自动进出匝道等一系列功能。简而言之，意思就是说你买了这3.9万块钱的包哈，你在车载地图上设置好起点和终点，那这辆车就可以一路自动驾驶开去你设置好的地方。其实说到这里哈，这个功能这样描述之下，可能在大众的理解当中哈，似乎就已经是自动驾驶的意思了。但是根据官方的一个官网上的介绍说，这个功能啊，根据中国实况交通情况，制定了更适合在中国使用的 L2 级别领航辅助功能。那什么是 L2 级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哈？根据我国工信部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里面明确介绍说，包括6级，分别是零级，也就是应急辅助，那 L1 级就是部分驾驶辅助，还有 L2 级是组合驾驶辅助， L3 级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是高度自动驾驶， L5 级是完全自动驾驶。那很明显，根据这样一个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里面显示的 L2 级别也是国内未来汽车开放的最高级别，能够实现比如说 A 点到 B 点的自动领航驾驶。但驾驶 L2 级别的车辆还是要求驾驶员要时刻监督支持功能的，也就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是驾驶员在驾驶汽车，那个自动驾驶只是辅助功能。而业界公认的自动驾驶是 L4 以上级别的全无人自动驾驶汽车。那在这里为什么要特意指出这一点哈？因为现在国内外的车企对外宣称或者是一些媒体报道当中哈，对于自动驾驶和自动辅助驾驶的边界区分都是比较模糊的，甚至说刻意去混淆来作为自己广告宣传的一个卖点。你包括像这个蔚来汽车创始人李斌曾经呢就多次在这个公共场合谈到这个自动驾驶的好处啊，包括这个蔚来的副总裁也之前发过微博说 NOP 啊越来越上瘾，那可以那个放心边吃东西边开车。所以不得不说，这些言论及举措它会一定程度上混淆两者的区别，并起到这个比较恶劣的带头示范作用哈，导致一些车主购买车辆之后他根本分不清楚辅助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有什么样的区别，就以为是一回事儿哈。所以很多车主呢可能买来了为了秀一下自家车的智能性哈，在驾驶过程当中就完全忽视掉了安全的准则。其实这也不是我空口白牙在说，就在8月初的时候，就这个月的年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理想车主当时是上传了一段自己躺着驾驶理想ONE汽车的视频来在网络上炫耀哈。视频里呢，司机和副驾驶的乘客都是一致把这个座椅给放平，并且还解开了两个人的安全带，哎，在那儿悠哉悠哉地躺着去欣赏透明车窗顶上面的蓝天白云哈，任由这个辅助驾驶来掌控当时他们乘坐的那辆车辆。这确实是极其危险，并且是置自己生命于不顾的一个行为。现在也是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哈，买这个带有自动驾驶功能的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清楚什么是 L2 级，什么是以上，也就是什么是自动驾驶，什么是辅助自动驾驶。所以事情之后，理想汽车 CEO 李想也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说哈，呼吁这个媒体和行业机构统一自动驾驶的中文名称的标准， L2 和 L3 什么的用户听不懂，都是专业话术，建议统一名称 L2 等于辅助驾驶， L3 等于自动辅助驾驶， L4 等于自动驾驶， L5 等于无人驾驶，这一个多余的中文字也不要用啊，避免夸张的宣传造成用户使用的误解， 如果您买的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没有达到 L4 级以上，前面带有辅助的字样，那说明这辆车还是由您操控的，就是由驾驶员来操控，是不可以完全依赖或相信自动驾驶功能的。这个知识点的确需要大家去知晓，并且呢，在销售过程当中，我们的销售人员也应该有义务做到把这一专业性的知识点给购车人讲清楚。当然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哈，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有些车企销售人员为了销售他们的自动驾驶安装包，然后宣称虽然级别是 L2， 但是呢，他们的技术是完全可以达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功能的。这样的话术基本上就是让你去相信他们的自动驾驶的功能，但其实事实上哈，对于 L3 到 L5 级别自动驾驶是仅限于在特定场景下使用的，例如说这个封闭道路，还有封闭园区、停车场自动泊车等等。这和我们真正在路上遭遇到的一系列的实际情况来讲的话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要想真正实现全场景覆盖的自动驾驶，真正量产走入寻常百姓家的话，自动驾驶技术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去走。那为了避免之后再发生类似的悲剧哈，提高这个智能汽车的安全性，作为车企来说，不应再去过度的夸大宣传自动驾驶功能了。尤其是在销售的时候，咱们应该明确告知消费者我们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一个区别啊，详细介绍这些自动化功能的使用规范和注意事项，必要的时候也应该对这些消费者啊，包括咱们销售人员都进行系列的相关培训哈。同时呢，包括一些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汽车厂商的一个监管，对这种过度宣传或者是夸大宣传的一些话术进行一个整治，避免误导消费者。那对于咱们买车方的消费者来说哈，也应该加强认知，为自己的安全行驶负责。如果您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那还是要更多的去相信自己，而不是完全绝对的去相信自动驾驶功能哈。然而话说回来，愤怒归愤怒，反思归反思哈。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在这个微博热搜上面哈，有很多关于啊自动驾驶应该取消吗之类的话题。一条逝去的生命确实给了我们血淋淋的教训哈。但是呢，我觉得不应该对自动驾驶这项技术，智能的技术因噎废食。就作为新事物哈，相信自动驾驶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可能是曲折的。就无论是我们之前出现的汽车、火车、飞机，在它产生和发展的初期都曾经遭遇过很多的问题啊，最后可能也带着血淋淋的教训哈，成为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这个必需品。所以说，我们有必要去对技术，尤其是新技术多一些宽容与耐心啊，也给这个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少一些舆论压力啊。那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说，未来呢，就本次事故必须要给大家，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和一个具体的整改方案。而与此同时呢，其他的车企也需要从中去汲取经验和教训，让类似的悲剧不再在行业内里面发生。而我们在为逝者哀悼的同时呢，也尽量不要失去对新技术的信心和善意，多给予这些新技术发芽开花的时间。 在孤独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主播的朋友圈，我是主持人于飞。最近呢，由于一些偶像明星的出格荒唐行为饭圈的话题是时常上热搜。就在12号，人民日报官微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说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统计，我国未成年人网民参加粉丝应援的比例达到8%，其中呢，初中生群体是主要的参与者，粉丝群体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同时，饭圈的乱象愈演愈烈，比如说这个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啊、挑动对立、侮辱诽谤啊、造谣攻击、恶意营销等现象是屡见不鲜。一方面是破坏了网络生态，更严重的甚至是违反了法律法规。那可以说畸形的饭圈已经达到了非治不可的一个地步。所以8月份以来呢，多款追星应用被集中下架，这里面就包括像星饭团 APP、 魔声饭 Pro 啊、淘吧等用户数量较多的应用。这的确是整治饭圈乱象的一个必要之举。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明星翻车难道只是饭圈和粉丝的问题吗？那这些流量偶像明星到底是谁制造出来的？是谁把他们捧红的？到底又是谁惯出了他们这些臭毛病？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可以纵横四海、肆无忌惮的？那绝对不只有饭圈和粉丝，而是要说说当下的这个明星成长的结构性问题。比如说很多这个偶像明星小鲜肉都是小小年纪，没有接受过良好和完整的教育，就被捧到了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被粉丝宠幸、被流量惯着，并且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娱乐圈里，让他们在短时间里面，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过上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其实我们多数人的成长，这包括你的年龄、身体、教育、欲望、财富、心智什么的，其实都是相匹配的。也就是说，你到什么年龄说什么话，到什么年龄你靠自己的奋斗去获得什么样的相应的身份、财富、地位，那个时候呢，你的心智才能去驾驭你的欲望，你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才能控制得了你所拥有的财富。而这些当下这些小鲜肉明星的他们的成长成名的一个模式，已经完全打破了我们正常人心智成熟与财富占有的一个平衡。比如说这小小年纪，就靠所谓的颜值流量，长得帅长得美，其他呢别无长处，无德无能，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又没有什么影视代表作，就迅速靠脸席卷了别人几辈子可能才能积累起来的财富，轻轻松松就拥有了数亿，数十亿的财富。这样他的欲望、心智包括他的身体和财富已经完全是一种失衡的状态，他的德行配不上他拥有的财富，导致你的心智可能也控制不了所应该有的欲望，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去走向比较狂妄的一面，比较放纵的一面，达到了另一个极端。所以很多明星，小鲜肉都是一夜成名，他们动辄这个上百万、上千万的钱从哪儿来的？谁到底是谁在给这些身心还不太健全，教育体系不太完整，可能甚至说价值观还没有形成的明星给他们加官加冕？这里面可能除了他们身后，违背这个教育规律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父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庞大的这个流量明星小鲜肉的生产的一个机制，生产出了很多服务于这个消费主义的偶像，但是在这个造星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投资于鲜肉、取之于鲜肉的。不管这个小鲜肉、小明星会不会偶像，也不论他有没有相应的代表作和美誉度，不管他这个演技有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只要这个脸蛋好，好看，你有流量就行，总会有这个庞大的粉丝去为你来买单的。话说回来，你像吴亦凡之类的小鲜肉偶像明星身上的那些坏毛病，与这些鲜肉生产机制没有关系吗？答案肯定是有关系的。 你说你小小年纪就靠这个颜值流量席卷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那些巨大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价值观和道德却远远落后在了这些财富积累的后面。那你在欲望主导的纸醉金迷当中，可以说那心智根本就驾驭不了这，甚至是可能会去凌驾于法律之上，把自己的罪恶当成自己风流，啊，把无耻的行为当作圈内艺人都有的习性，把自己的霸道当作自己的本事，所以才会导致翻车，甚至是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啊。前段时间看到网络上有一句戏言，就说建议现在的流量明星啊，小鲜肉们都应该去考编制。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的确娱乐圈的一些乱象啊，不仅仅是个人素养的问题，也事关整个娱乐圈造星运动的问题。所以相信哈，相关部门的整治和所有网民的抵制之下，类似这种生活奢靡、天价片酬、疯狂追星，还有这种私德有亏，这些娱乐圈的乱象能够彻底消失啊。就在8月16号，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了。如果说哈，之前还有部分这个吴某凡的粉丝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哎，认为这一切是不是误会啊，或者是他的事情的性质并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到了这一刻，这条消息出来的时候，相信这部分粉丝应该要去好好清醒一下了。以涉嫌强奸罪批捕，也就意味着等待着这个昔日流量明星的，只是会是这个正义的审判和冰冷的铁窗生涯，而不会是什么所谓的反转和内幕了。所以严肃的这个司法程序啊，也是警示所有人，法律面前是没有什么顶流的，你的外籍国籍的身份也不是护身符，那名气再大呢，也没有什么豁免权，谁触犯了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从一开始这个万千宠爱于一身，到如今身陷囹圄身败名裂，我相信哈，像类似于吴某凡这样的偶像明星小鲜肉们迅速坠落翻车，也并非偶然事件。因为流量和资本可以炮制出一名偶像，可以去制造一个幻想啊，可以打造一个人设，但是假的它终究是假，总有一天会露馅啊。某些这个偶像明星的崩盘看起来好像就是很突然哈，好像一夜之间怎么就翻车了，但其实啊，它的祸根早已埋下，就飞得再高膨胀再大，你任性妄为总会有一天会一落千丈。吴某凡被批捕哈，也是对整个娱乐圈从业人员的一个震慑啊！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啊！无论你的流量有多大，无论你是不是顶流，谁都不能去触碰法律的红线。谁一旦违反了法律法规，有害于社会的公序良俗，那不管咱腕儿有多大，名气有多响，都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相应的代价。演艺界啊，有一句话常说，修艺先修德。无论是演员、歌手、明星们，都该意识到哈，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关乎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导向。尤其是拥有很多这个年轻的粉丝的未成年粉丝的偶像们哈，如果你始终感觉不到自己肩头沉甸甸的责任，那么迟早会被时代无情的去淘汰。这次的偶像明星东窗事发的事件，也是体现出了流量为王这样的错误价值观带来的巨大危害啊！为了获得眼前的利益啊，就可以不择手段弄虚作假啊，丝毫不顾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那这股侵蚀粉丝心灵、破坏行业文化的不正当之风，必须被刹停纠正。不得不说哈，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娱乐圈确实有点乱，瓜也不少。但是呢，也应该以这些乱象瓜啊，作为进化提升的一个契机哈。怎样才能创作出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好作品？怎样才能培养出德艺双馨而且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好演员、好歌手、好艺人啊？这个的确是值得整个文化娱乐行业去好好总结、认真反思的一个事儿。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主播的朋友圈，我是主持人于飞。刚才说到好作品哈，这两天我就正在追一部由一群老戏骨演的一部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部作品哈，一个电视剧，就是《扫黑风暴》啊，里面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哈，这其中有让这个小摊小贩们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的菜霸，还有吃火锅让助理把蘸料搅匀128圈的为了一口糖蒜的工地老板，还有这个放裸带美丽带啊，欺压甚至是强奸女孩的孙兴，这些人物啊，其中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活的呀够嚣张啊。但是结局如何呢？我也相信虽然没跟到最后一集啊，但最后一集的司法大审判一定少不了他们的特写镜头。那上个月除了这个吃瓜娱乐圈，还出了一位徽州宴老板娘，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啊？因为当时她自己遛狗不牵绳，和小区带孩子遛弯的家长发生了冲突，继而呢这位老板娘就口出狂言，说别人家的孩子都不如自己家的狗值钱啊。之后呢双方这个报警等待处理，吃瓜网友呢就迅速扒出了这个女子是这个徽州宴老板娘的真实背景哈，导致徽州宴一度必须关停歇业啊。对此呢徽州宴老板娘也受到了警方的制裁，原本以为这些事情会给一些嚣张的人以警醒啊，但是呢最近又出了一位车圈的徽州宴老板娘啊。最近网传了一段视频显示哈，广州的一名女司机驾驶一辆法拉利汽车追尾了一辆马自达，随后呢法拉利这位女司机啊是口吐芬芳，开始了一段骂大街的表演，骂这个驾驶马自达汽车的陈先生哈，说这个臭屌丝啊，我弄死你，我有关系啊，信不信我把你车砸了之类的言语。这其实这个事情的起因是非常简单的，就广州市的陈先生开着自己的马自达是正常行驶，然后呢法拉利的女车主是驾驶车辆从停车场驶离，正好撞到了陈先生的车啊。法拉利的女车主啊，这车辆的右前方撞上了马自达车尾的左后方。这原本其实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哈、啊，因为在大城市当中驾车出现追尾事故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如此高端的车型是不是肯定有保险哈、啊？那追尾也不算什么大事儿，那给人家修车修好了就行了呗。可是这位女车主呢显然不这么认为啊。双方下车之后，就法拉利的女车主就对陈先生出言不逊，在等待这个警方到达现场的过程当中呢，这位女车主更是持续威胁陈先生啊。对此呢这位陈先生也是没有办法，拿出了自己的电话啊，对这个事件的过程以及这个女车主这个骂人的过程进行了录制。结果呢这位开法拉利的女车主是直接就说呀，啊你再给老子录像我就把你车砸了，你信不信啊，我有关系，我要砸你家家门。如此嚣张的言论哈，即便警方到达了现场，这个女车主的这个污言秽语还是没有结束。那8月18号的时候呢，陈先生和女司机到了这个交警大队去处理这个事故，最后呢交警出具了责任判定书，判定为这位女司机全责啊，她是没有理由去抱怨他人的。事后这位肇事的女司机呢却不断的发短信去威胁辱骂这位陈先生，说什么你等着啊，脏话连篇啊，你那车卖了都不够50000块钱，我的膜都50000啊，你就等着赔钱吧。一个小时之内啊，这位女子是发来了数条短信，其中呢还有威胁这个陈先生家人的话，说什么我有了你的电话了，我就能找到你家，我叫人去你家怎么怎么样。鉴于这个女子可能会伤害到这陈先生的家人啊，有可能啊，陈先生当天就选择了报警处理。可即便是这样呢，在交警大队这位女子呢啊，还是让陈先生赶紧回家看看他家家门，一直在恐吓陈先生哈、啊，说不仅要砸你还要砸你们家小孩啊，要弄死你。你说在自己这个追尾出现全责的情况下，还对这个被撞车主进行人身攻击、人格羞辱，甚至说发短信去威胁恐吓，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事儿了啊，可能已经涉嫌违法甚至是犯罪。所以也期待这个司法机关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之上啊，继续能够做出处理，一方面保证这个陈先生的人身安全，维护他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还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这位女司机为什么如此嚣张。 这个脾气暴躁可能只是表面上的原因啊，只有找到了那个深处的原因，才能形成深刻的教训啊，才能让教育那些更多的飞扬跋扈者，现实生活中无论你是多么有钱有权有关系，你认为你高人一等，你不把这个法律和规则放在眼里的这个作风啊，在法治社会里是并不好使的。所以说面对如此嚣张的法拉利女司机哈，就正如这个男车主陈先生所做的那样，就我们普通人的操作也可以很法拉利啊，用手机记录下来的丑态，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剩下一些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哈。最近这个河北石家庄市原市县的一所夏令营成了这个夏人营，具体怎么回事来说说。根据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夏令营刚刚开始的时候呀，一位家长的手机就收到了孩子被打的图片，但是消息呢马上就被撤回了。这个时候呢，家长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后，赶紧就去这个夏令营找回孩子，就发现啊，不仅自己的孩子被打，还有其他孩子也被打，甚至有的孩子呢被打到吐血满身淤青，并且呢孩子们就是写纸条传递给这位家长哈，希望父母把自己接回去。事后呢，这三名孩子被司法鉴定为轻微伤，目前呢打人的夏令营校长全某某已经被行政拘留。据了解呢，这个举办夏令营的是军上少年军校基地，宣传海报上写着培训课程包括军事训练、感恩教育、心理沙盘等等。从这些呢不难推知哈，这个夏令营大意呢就是在培养一种服从性和纪律性啊，这类机构呢其实我们也不陌生了哈，大多就是把学生的纪律性约束性当做一种卖点啊，很多的家长呢也愿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军训的夏令营里面去磨练意志，培养纪律性啊，从一个不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乖乖宝哈。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这个军上少年军校基地的主办机构是河北军上研学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也就是说这是一家旅游公司，它是根本没有教育资质的。那一个旅游公司为什么能以教育培训的名义堂而皇之的开启了这个教学的夏令营呢？这个涉事机构的回复是这样说的哈，主办军事教育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不需要再由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因为他们的经营行为不是教育培训。这个说法显然有点甩锅的意思哈，这是当这个夏令营打着少年军校的旗号开展业务的时候，那学生和家长又如何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旅游服务而不是教育培训呢？所以这句话也点出了现在某种行业中的乱象，很多机构可能都会在钻这种空子，把教育培训包装成为一种暑期活动啊，从而去规避监管啊，结果呢就是教育质量和教育模式是泥沙俱下千奇百怪的形式了。从这个孩子和家长的一系列描述来看哈，这个夏令营确实也谈不上什么教育不教育了，除了这个打人这种暴力之外，基本上就是对孩子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控制，比如说会去没收手机啊，不允许家长探视，不允许孩子跟外界联络啊，以至于后来孩子们甚至想出了说我传纸条来求救这种比较原始的办法。那暑假的时候呢，很多家长都会出于说我要锻炼一下自家孩子的意志力啊这样的目的，去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或者是研学活动哈。也正是意识到了这种需求，所以现在市场上各种名头的夏令营和研学活动是层出不穷啊，见缝插针的就在这个家长群体当中去宣传。但其中呢，很多机构都不具备相关资质啊，都是在打着教育培训的擦边球啊，只不过是为了一个巧立一个名目，然后从家长口袋里去捞钱。这个时候如果家长稍有不慎哈，就会落入圈套，严重者甚至是人财两空。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啊，曾经这个触目惊心的豫章书院就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豫章书院是一边打着传统文化国学教育的幌子，然后一边去隐晦的宣称我们这里可以戒网瘾，实际上呢把孩子送过去，他就是通过对学生实施鞭打囚禁一系列的虐待达到一种教化的效果。 所以这个事件的受害学生呢，在往后的几年甚至是几十年里面都难以走出当时的那个阴影啊。所以也是奉劝家长一句，现在双减政策之下，可能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选择暑期活动哈，一些夏令营或研学活动，但一定要认真筛选查阅资质，更不要去迷恋这种所谓的纪律教育。你说一个14天的夏令营，然后把一群这个小孩子培养成了，从一开始不太听话，有点淘气，培养成了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样子，啊，从常识你也不难推想出会用什么样比较极端的方法吧。所以类似这种豫章书院的案例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了啊，作为家长们呢也应当有所警惕。同时呢，像这个相关教育部门也应该加强这个教育培训行业乱象的一个宣传教育啊。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教育培训项目的时候，往往是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哈，尤其是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就很容易被这些机构所利用。所以也应该去做好这个信息的提供工作，对正规的知识加以普及，把一些无资质培训行业的这个生存空间给它挤压掉，也不要让他们成为一言堂。同时也应该及时去查处各种这个违规的机构哈，做到让家长能够及时的避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那下周日下午3:19到4:00，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稍后呢是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再见。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0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0度的你，一滴青春的蒸馏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